起身咁起咗计计湿啦，屌你老味！ 唔系，但系你 淋头汗， 你嗰阵时系打你个头， 系咁打个头， 但你冇戴头盔啊嘛， 冇戴，梗系冇戴头盔啦，黐人线， 屌真 系 好卵癫！ 哇，系咁打捻个头，然后打捻到咧，然后佢嗰条颈啦，压捻埋，即系压低你条颈，系咁打你个头，搏搏搏搏搏，系咁打个头，之后咧，哇，我真系我唔知多谢定系唔多谢好，个鬼佬嘅差佬咧拖捻住我只脚，扯捻我出去呢个下亚加路街。扯咧我出去之后咧，即刻反转身，其他嗰啲便衣真系便衣啦，嗰啲肯定系便衣嚟嘅。 系 反转我身，然后绑捻住我，索带，扯一声索好捻紧，仲叫屌鸠我啊！你冇捻喐啊！你冇袭警啊！ 差佬咁讲啊！ 系啊，屌 鬼佬，喂鬼差咁， 我屌你，唔系啊嘛，系嗰啲差佬。喂，屌你，我反捻转身已经俾你绑捻住，仲要系咩咧？一只脚踩捻住我头，系踩捻住我头啊！成只脚踩捻住， 一路踩一路就诅咒你。 我屌你老母，我俾你成只脚俾你踩捻，即系踩捻住我头。 佢有冇叫你冚家铲咧？ 我点法？我咁啊冇，咁啊冇话灭门，但系佢真系踩捻住我头。 唔过云式对待嚟噶喎，嗰啲系。 唔系，我觉得我嘅待遇其实同曾建超即系即系佢，我觉得佢， 但 系 你冇人影到你， 我觉得佢严重啲，但系我都唔系想炒远，其实我都想，我都希望人可怜下我啦。 你想索带， 但系个问题系真系冇人影到我嘛，大佬。 哦， 个 问题 系 咁就呢啲就系。 喂，大问题入镜， 其实唔单止我，你明白？因为我你咪曾建超呢啲咁嘅人物，咁佢咁啱有人影到，譬如我呢啲咁已经冇人影啦。喂，你好似岑浩辉咁样咁卵型，系咪？即系举高双手，然后即系觉得哇，屌你咁样世纪大男神咁样，系咪好卵型啊？咁样好冷静啊？咁样去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咁卵型嘅咩？屌冇卵几个嘅啫嘛。 喂，唔系、啊，如果你咁讲嘅话，即使入咗镜，喂，被朱经纬搏湿嗰对情侣，其实都好惨噶。 梗系好卵惨啊！屌，唔使讲啦呢啲。你最譬如好最近，好似龙卧道而家拉咗拉几个人上庭，而家佢 pre-trial review 啦、PDR 啦，咁佢。喂，大佬，佢官都屌查嗰啲檢控喎。喂，大佬，屌你媽，冇嗰啲即係多餘嘅證供，屌你媽仲擺上嚟法庭，你咪戇鳩啊！即係警察而家係亂撚曬大。 唔係，即係佢寧願 啲 O.C. case 係亂撚曬， 寧願即係厚住面皮，即係冒住個差，即係冒住個法官屌佢都要放上去啊嘛。 唔係 咁呢邊，喂咁呢邊後面嘅意志喺邊度嚟咧？即係點解個意志咁強咧？即係佢喂明知會俾人咁樣屌法嘅啦，明知呢啲嘢咧係會俾人哋大做新聞嘅咧，其實係都要擺出嚟， 未待住先咪叫拉住先咯。 那個意志嗰啲，嗰、那個意志就係政治意志嚟噶嘛？嗰、那個 咩 Barry Mama 咁樣都網。喂，大佬以言入罪咯，即刻俾人拉咯。嗱，老实讲，我抱佢不平啊，大佬。喂，屌咁样灭门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咁灭门冇可能。喂，咩谂乜咧？灭门啊？屌啲古代用语，其实真系讲笑啫。 即系 你咁样嘢都要计数，你喂大佬，佢系咩嚟啊？佢花无缺啊？吓，佢花无缺，佢系国政啊？屌佢点灭门啊，大佬？黐捻线，佢杨过啊？ 我觉得 Barry Ma 其实可以有一句答辩嘅。好似啊教主话斋，你冇听我节目噶，我啲网友都叫佢灭门噶啦，吓讲嘢，讲嘢好闲嘅。 教主有话灭门咩？ 吓 教主有话， 教主唔会讲灭门，但系佢讲合家产啫嘛。 系咯， 其实讲得最多嘅话，老萧，老萧系咪都话合家产？ 合家产 啊！嗰啲网友系咪 ban 完 account 仲要合家产？真系大， 系咪合家产可以播啊？ 唉，喂，好休息一阵。